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8月29号星期天，农历7月22。伏天结束后，天气越来越干燥，人们容易出现干咳少痰、口干舌燥、鼻咽不适等秋燥的症状。由于天气由热转凉，很多人还容易感到疲劳，也就是民间常说的秋乏。那么对付秋燥，首先要及时的补充身体水分，多吃一些清热生津、养阴润肺的食物，比如萝卜、蜂蜜、菠菜、番茄、芹菜、薯类、银耳、百合等等。驱除秋乏，天气好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做些有氧运动，比如爬山、慢跑、散步、做操等等。另外秋天呢也是丰收的季节，粮食丰产最源头的要素是要有好的种子。就在本周四，北京市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揭牌仪式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科大厦举行，也标志着北京市市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详细说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135期间，本市公众环境意识进一步提高，打通178公里水网，永定河水源再增补给，全市范围内开展北京渝政亮剑2021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效果显著。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本周投用多样化公共交通直达环球影城。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苹果大桃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最近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2020年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结果。调查结果表明，2020年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指数为74.75分，比2018年提高了4.23分，公众环境意识持续提高。而从阶段性数据来看，十三五期间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为不使用一次性餐具、绿色出行、使用节能产品等等。另外，2020年公众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意愿占比高达61.2%，考量因素包括里程长短、充电设施是否完善等等。我们的生态环境逐渐向好，这背后也有每一位公民大家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为践行绿色生活做出了我们自己的贡献。再来关注水环境。近些年永定河综合治理工作成效显著，通过系列引水补水工程，永定河获得滋养，北京的母亲河日渐恢复了往日生机。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市发改委批复归水河南部水系连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主要通过引白河补水库的水源向官厅水库补水，形成永定河上游重要的补水通道，并同步改善延庆新城的水环境。归水河南部水系连通工程涉及到白河南干渠、官厅水库补水渠、130补水渠三条河道，项目的首要任务是对这64.4公里渠道进行修复加固，保障向官厅水库、130水库补水，同时还将同步修复节制闸等渠道构筑物，恢复南干渠与沿线宝林四河、西二道河等五条归水河支流的连通，改善延庆地区的水环境，涵养地下水源，形成全长约178公里的延庆区南环水网。项目实施后，可以根据需要向官厅水库、130水库补水，形成跨流域连通的水网，助力优化全市水资源配置。 另外，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是我国北方第一座大型抽水蓄能电站，担负着用电调峰、应急备用、保障供电质量的使命。项目通过修复十三陵水库上游补水通道，向十三陵水库补水，完工后将为十三陵水库抽水蓄能电站提供主力水源，支撑首都供电平稳安全运行。项目计划今年12月开工，预计2023年6月完工。为了加强首都水生生态文明建设，按照农业农村部的总体要求，本市农业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北京渔政亮剑2021系列专项执法行动。行动期间，全市着重开展重点水域禁渔专项执法行动、清理整治违规渔具渔法专项执法行动等四大专项行动，围绕禁渔期、潮白河生态补水期等重点时段安全保障工作，农业执法部门加强省际交界水域协同检查，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渔业违法行为，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目前，2021年全市已开展渔业资源保护执法检查23856次，查处案件476起，罚款45万多元。其中一起密云水库团伙电鱼案，涉案工具21件，涉案金额约11万元。目前该案已经移交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再来关注本周各区的一些新亮点。顺义区本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顺义两区建设一周年的成绩单。顺义85项区级政策任务已经落地76项，10项全国首创或首批开展的突破性试点政策任务落地顺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顺义组团按照3+7+N 的思路推进两区建设，即充分发挥天竺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示范区、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三大园区的主体作用，重点围绕航空服务、跨境金融、文化贸易、商务会展、数字贸易、医疗健康、国际基地物流七大产业创新发展，带动全区多个领域推进服务业开放。顺义区商务局局长杨登科表示， 今年上半年顺义区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984.9亿元，同比增长15.1%，完成实际利用外资5.9亿美元，同比增长71.2%，服务业总产值达到了685.5亿元，同比增长15.5%，占 GDP 的比重近70%，应该说服务业压舱石的作用更加明显。 三大园区中，临空经济示范区企业发展活力释放，产业转型动能强劲。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委会主任黄永志介绍， 自从自贸区成立至今年7月，我们新增注册企业是3231家，新增注册资本呢是212亿元，入驻园区各类的外资企业是24家，注册资本呢是6.6亿。我们园区储备项目呢是77个，投资总额呢是333亿元。 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已由规划设计阶段转入全面建设阶段。顺义区经信局局长蓝雄景介绍， 编制了20平方公里的发展规划，集聚了近80家德资企业，我们打造了类德的配套环境，从教育、医疗、生活、商务等等形成一个类德的发展氛围。我们吸引了23个重点项目落地，包括德国的安联保险、博士工业4.0创新中心等等。 顺义组团在探索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化产业领域开放等多方面持续发力。85项区级政策任务已落地76项，落地率接近90%。10项全国首创或首批开展的突破性试点政策任务落地顺义。顺义区商务局局长杨登科介绍， 有很多政策的首创呢，和百姓生活呢还是密切相关的。比如我们全国首创的免税保税和跨境电商衔接的试点，主要是帮助免税品的经营企业实现了线下免税品销售加线上跨境电商销售的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为符合条件的顾客提供与免税店面同质同价的全球的优质商品。同时呢，天竺综保区还深入推动跨境电商销售医药试点，主要是能够满足国内患者同步使用国外优质药品医疗器械的需要，引导国内的健康消费升级，提高健康消费的质量。 企业从中享受到了很多政策红利。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谭克坚表示， 比如说海关物流多点保税政策，在顺义区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在北京海关监管的这个全国现在八个城市实现了航材进口货物的保税流动，大大降低了航材运作的成本，提高了效率。 顺义区商务局局长杨登科表示， 未来顺义的两区建设还将加速推进各项开放政策的先行先试，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顺义经验。同时呢，我们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来不断提高服务效能，下大力气抓好招商引资的各项工作，培育出一批突破性强、带动作用大的示范项目和示范的企业，持续释放两区建设的政策红利，不断提升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的水平，为北京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来贡献我们顺义力量。 为了进一步宣传节能减排，让碳达峰、碳中和深入人心，房山区生态环境局25号和燕山地区办事处、燕山石化达成了三方共建协议，政府进行监管，企业为主体，办事处落实属地责任，共同推动燕山地区的节能减排、污染治理。据了解，协议达成后，双碳知识宣讲还会走进企业、社区、工地和学校，传播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理念。说到双碳目标，再来把目光聚焦大兴机场，看看那里的绿色出行情况。今年以来，大兴机场切实落实中国民航四型机场建设行动纲要2020至2035年的要求，扎实推进绿色机场建设。特种车辆油改电方面，目前大兴机场空测清洁能源车的比例已经达到 78%。上半年大兴机场单位旅客电耗相比2020年全年单位旅客的电耗降低了 43%。单位旅客综合能耗和耗水量也都比去年降低了 26%。 大兴机场还积极和航空公司合作，实现了应用禁用原则下 APU 辅助动力装置替代设施100%使用率，有效节省了航油消耗。未来大兴机场将为实现绿色机场运营目标继续奋斗，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2021年服贸会即将于9月2号开幕。就在8月25号上午，石景山区疾控中心的专家来到首钢园，为即将在这里举行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提供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方面的培训。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内容主要有： 一大早，20多位参与服贸会工作的场馆运行、餐饮服务、安保、志愿者等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就来到会议室，聆听了石景山区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吴进的培训课程。 首先介绍了一下这个传染病传播流行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新冠疫情防控的一些形式，人员场所的管理，包括个人防护的技术，给大家做了详细具体的介绍。在会展之前，做好相关的物资储备和技术储备。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有一个应急处置的一个机制和流程能顺利的运转。 专家讲的仔细，这些服务保障人员学的认真。 我觉得收获特别多，哦，我都是做了个现场影像的拍照啊，记录下来了。特别是从那个人员管理和场地管理方面，技术性的这些要求啊，之前我们都还是不懂。就比如说限流，就是限制在什么范围内，还有消毒频次之类的，在工作中就按照这个要求去做。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到7号举行，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设置双会场。石景山区本着安全第一、从严从紧、精准防控、严密细致的原则，全面做好各项工作。区商务局局长吕松涛说， 首钢园首次作为举办地之一，举办专题展及与专题配套的论坛、会议及编会活动，展览面积呢约9.4万平方米。石景山区充分发挥主办地的优势，积极对接市执委会和首钢园区，全面落实安全保卫、交通保障、疫情防控、食品安全重点工作。我们将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服务保障工作，确保2021年服贸会成功举办。 再把目光转向平谷，目前平谷区东高村镇南宅庄户村欧里进入了成熟期，农大系列的小六、小七、燕山等11种酸甜可口的欧里可供市民采摘购买。陆续成熟的20万斤欧里鲜果，预计可以采摘到9月底。这欧里啊，又名盖果，果香独特，酸甜可口，营养价值十分丰富。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处王以忠处长这样说。 这个看似好像不直接相关，但是呢它又紧密相关。资源呢它是种业的一个基础，那就是说要确保咱们老百姓的饭碗里装的是中国的粮，那首先有中国的种，是吧？要有中国的种，必须有咱们自己的这个种植资源保护体系，会有很多这个特色，说针对老百姓的生活需求的一些品种，高品质强化的一些品种，这些呢都来源于优异的资源，没有资源是育不出这个好品种来的。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党中央高度重视种植资源保护工作。在去年六月，农业农村部印发了《落实农业种植资源保护主体责任，开展农业种植资源登记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建立健全种植资源保护体系，实施国家和省级两级管理。北京市农作物种植资源库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揭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体现了北京种植资源的保护担当。王以忠说， 本次这个揭牌仪式啊，主要还是出于国家和这个育种家对这个种植资源的一种重视和期盼。7月9号，深改委第24次会议通过的这个审议通过的这个种业振兴行动计划，又明确再次阐释了就是对种植资源保护的意义，强调保护和利用并重。同时呢，就是19年的12月29号，国务院办公厅呢也发布了一个种植资源保护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来了今后要加强这项工作，而且也明确了规定了这个种植资源保护的三个责任。今天这个会呢，既是揭牌仪式，也是落实这个种植资源保护主体责任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 除了国家高度重视种植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外，科学家对此也有强烈的诉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所首席专家徐勇 看到了这新品种，把它导到那个资源上，它需要有个过程，所以不知道它的作用，它默默无闻的在发挥作用。中央开展这个种业振兴计划呢，就是把种资源这个库能够重视起来。这一次种子资源库的挂牌仅仅是这个工作的一个开始，只要我们坚持40年，中国的这个资源创新工作会迎来一个新的春天吧。 从政策上对科学家育种创新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处处长王以忠说， 8月17号种子法修订案明确就提出来，就是加强这个种植资源保护，或者叫新品种权保护，实施一个新的制度，就是 EDV 制度。也就是说今后更加注重品种或者是育种的原始创新，也就是说在原来的一种修饰创新或者说引进创新这条路了，可能已经走过去了。那么说从哪里重视，一定是从种植资源开始。 突破性育种的培育需要种植资源，农业的重大变革更离不开种植资源的支持。今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确定了第一批共21家农业种植资源保护单位，对6万多份农作物、2个畜禽地方品种、1.5万份畜禽遗传资料、6个水产品种、2万多份农业微生物种植资源实施重点保护。其中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是本市第一批获得确认的市级农业种植资源保护单位。不仅是北京市农作物种植资源库、北京市百合种植资源谱、北京市北京有机保护场和北京市农业微生物种植资源库的依托单位，也是国家果树种植北京桃、草莓谱的依托单位。种植资源库到底需要什么硬件条件？具体又能做什么事儿？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所首席专家徐勇介绍， 农作物的这个种子的保存，它需要一个在低温低湿条件下才能长久保存，低温低湿的一个硬件装备保存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种子资源的数量非常多，然后每个一定的时间它要更新换代，所以它必须有一个这个计算机的管理系统，能够保证有序的查询进出库的这个时间更新，大家分享信息反馈。换了库里以后，我们要不断的对它进行评价，那评价的层次呢也不断在更新。你比如说最早我们就种到地里观察一下它是个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把 所有的资源都要进行基因组测序，看看它到底有什么优良的这个基因。进一步呢，我们要把这些资源进行优异基因的重组，是吧？我们希望来聚合和创新一套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科研体系。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建院以来，种业一直是建设发展的核心主业。在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精准鉴定评价、深度发掘优异种质和基因、构建分子指纹图谱，开展了大量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拥有占全国 10% 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数量，繁育出精心、精麦、精农、精科等一系列享誉全国的优秀品种，各个历史时期培育的新品种有力地支撑了北京农业的发展。市农林科学院蔬菜所首席专家徐勇说， 我们蔬菜所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蔬菜种子资源库，那个这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我们跟日本合作那么引进的一个现代化的种子资源库，到目前为止它的硬件设施在全国都是一流的。那么它保存的种子资源的数量有3万多份，其中接近1/3是国外资源。那么利用我们这种资源，近几十年呢，我们育成了一系列的在引领北京一个蔬菜供应的一个重要的大品种，比如说我们4到5次的大白菜的品种的更新换代，从最早的北京106到北京新1号，到现在的北京新3号、这个金秋3号，这4-5代的品种都是我们蔬菜中育成的。另外一个北京的这个西瓜，然后从最早北京的这个枣花郑州3号，到金星系列，到我们的小西瓜的金影金美2K，到我们现在的金彩系列，大西瓜的这个金美，还有这个高口感的那个金佳系列，我们西瓜语种这个应该引领了全国的西瓜品种更新换代。那么整个的两种产业化规模也在全国的前列，打破国际垄断的这个西葫芦品种金湖36、板栗型的这个南瓜贝贝南瓜，对吧？我们这个好吃的番茄金环309，在支撑首都北京的蔬菜供应上，我们应该起到了一个排头兵的作用。 种子关系中国人的饭碗，北京市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揭牌只是一个开始。市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处处长王以忠表示，接下来本市各资源保护单位将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好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鉴定、评价、登记、分发和利用等工作，切实为北京种业服务。 一个呢，就是摸清家底，就是利用3年的时间把全国全市这个资源家底摸清楚。第二一步呢，还要建立资源引进的一些体制机制制度上的一些设计，打通资源引进的一些渠道。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逐步的建立这个更新制度，精准的鉴定要深度的挖掘出来。最后一个呢，现有的资源登记入库，实现这个数据管理一个共享的一个局面。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过敏高发的季节。秋天容易过敏呢，主要是因为空气干燥，气候变化频繁，紫外线增强，另外还有秋季花粉的作用。这个季节皮肤过敏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性皮炎，患者尤以女性居多，比如脸部、颈部暴露的部位出现了红斑、水肿、丘疹，或者是轻度增厚，表现为眼周或颈部水肿性红斑，常常会有瘙痒或刺痛。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秋季皮肤病，就是荨麻疹，俗称风疹块。有的人呢，是因为吃了海鲜等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引起了荨麻疹，而有的是由螨虫等过敏源引起，也有的患者呢，是因为受到了寒冷刺激或者因为运动激动而发病，比如有的人在秋天碰了凉水也容易发作荨麻疹。一般性的过敏性鼻炎会表现为红色斑丘疹，感觉到瘙痒，严重会出现眼睑水肿、眼结膜红肿、流鼻涕等等。可以检测到过敏源一般是螨虫、花粉、霉菌。在秋天里要想预防这一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过敏源。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用生理盐水鼻腔冲洗可起到清除鼻腔分泌物的作用。如果用药治疗是需要医生指导的，去医院就诊，规范用药才是治疗过敏的根本。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